霸8501-5588转销售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部。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好，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只有12度，天气很凉，外出或晨练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受不断南下冷空风可达6至7级，请提前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至7级，最高温度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南半球有两个国家很受大家的喜欢， 对， 对不对？一个是澳，一个是新。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那提到新西兰呢，大家比如说蹦蹦极啊，感受大山大景啊，自然环境啊，对呀、但是先有人来说滑雪这块的资源，冬天的时候， 对，其实冬天绝对是新西兰滑雪的一个旺季啊。 是的， 很多这样的资源， 因为南北半球不一样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厉害，一看这个身材就是专业运动员了， 必须是专业的， 是不是？ 职业的啊， 职业的，我非常的健壮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王小飞，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小飞，来自魔法滑雪学院。 魔法滑雪学院，说吧。 张岩。 对对对， 是的， 对，我是魔法滑雪的那个滑雪培训师。 培训师，终于见到真人了。 终于见到真人了。 健壮的身材， 对呀、 英俊的外表，其实还有健谈的内心。 是的，魔法滑雪学院跟我们也是关系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对 对, 对，我们做很多的节目啊。 对对对。 说到新西兰的话，冬季的新西兰滑雪的这样一个周期大概多长时间？小飞能持续的话。 雪季一般都是4个月左右吧， 还挺长哎，一个季度还多， 对 对吧？那作为您滑雪教练的身份，是您主战场是在中国还是在新西兰呢？就是教授的部分， 主要还在中国 啊，中国 啊、主要还在这边。因为现在就是那天看新闻还在说统计近两年上雪上冰这些， 主要还在中国 啊，中国 啊、主要还在这边。 因为现在就是那天看新闻还在说统计近两年上雪上冰这些学生或者说客人哈越来越多了， 对吧？ 对，在你们那儿是不是你也有所体会 感受呢？ 对，因为现在冬奥会嘛， 哦， 三亿人上冰雪嘛， 三亿人，我 小飞心里乐呵开了花， 啊，真的，现在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契机吧？ 对。 对对对，那现在是不是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小飞老师，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了， 会不会几岁就可以扔到滑雪场里了？问一个问题， 在国外有很多 哦， 就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滑 ，OK， 孩子可能很小， 几岁呢？大概 小的两三岁， 两三岁就可以， 对，非常非常小， 哇，哦！ 就你看那些孩子，你感觉就像是那真的是在襁褓中的婴儿，就带到雪场去了， 就扔到雪场没有爬起来过。 对，特别小的那些人可能 妈妈把孩子放下溜了溜了赶紧去逛街 有的啊， 是真有真 有 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可能就是没有足睡的，他们就 我天哪， 因为父母爱滑 哦， 所以就带去雪场就扔在那边， 对呀，啊，就扔给你们了 在地上爬，不是扔给我们，就在地上爬，那稍微大一些人他们会自己带着，也有扔给教练的， 是的是的。了解到那个我们这个小飞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大概的感受之后，我们要移步新西兰哈。冬天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有哪些地方适合滑雪，哪些滑雪场适合我们这些初级中级以及高级的人分享，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好吗？ 好，新西兰呢它有南岛跟北岛， 对， 那我们比较著名的像我去的比较多的也就是南岛， 哦，南岛， 然后以皇后镇这个地方为中心， 哦，熟悉的地方哈， 皇后镇，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纬度是比较偏低的，所以温度合适，然后在皇后镇呢主要有周边主要有四个雪场， 四个雪场这么多， 皇后镇周边四个雪场， 皇后镇周边其实它是两个地方，一个皇后镇，一个瓦纳卡， 瓦纳卡， 瓦纳卡， 我可以在皇后镇住着辐射到这四个雪场， 那很方便哈， 基本上车程都是在半个小时，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 很好很好， 对， 好爽啊， 他说在那儿住着， 对， 听上去每年冬季是不是都得去新西兰住一阵子呢？ 对，因为我已经连续四年去了四年，然后每个在我们国内的夏天 待多长时间？ 一到两个月吧。 你看看， 就刚刚回来这一次就待两个多月。 加薪了！哎呀呀，每天就是滑雪，就是教学，行了，周妥。 哎，这种感觉就是刚刚道道说的，就这一个两个月的时间是教学为主还是休闲你自己滑雪感受为主呢？ 前面两年是自己滑，跟朋友一起去滑为主，这两年是教学，教跟学， 太好了 啊！ 这两年呢是 那是带着学生吗？ 有带学生，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教学是要经过他们允许的， 对， 所以这两年更多的是学 哦， 边学边教课， 对， 前两年过去踩好了点 啊， 后两年呢把这个点铺开 啊，铺开， 广泛撒网。哎，周妥，你今天来新朋友不打个招呼？这个今天你听到的一个这个南方的朋友哈，说话的非常的温润， 温， 这个什么口音啊？ 温润， 那个新朋友小飞啊，我是这个节目组最最年长的一个人了 啊， 五六十了。 他是我们的行李使者， 对吧？就是帮着大家运运行李啥的哈。新西兰是个向往的国度啊，像我这个年纪问一问，替广大的向往这个五六十岁的这个中老年人朋友们问问， 想去滑雪可以吗？ 这个区间能不能上雪场了？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在那边有很多年纪，不要说五六十岁，七八十岁都有。 我的天哪！ 滑雪啊， 对， 颤颤巍巍的上了雪场， 上了高级的， 下了。 哎，那比如说，作为专业的教练，你会对每一个个体，比如说道道和我上了雪场之后，先看他们的技术了解，对对，会有一个评估吧？ 必须的，必须的， 是吧？ 对对对。 四个雪场，辐射皇后镇嘛，哈，每年住一到两个月，非常的开心。 啊、 说一说呗， 天天玩。 这四个雪场，首推哪一个？其实排名一般不分先后，是吗？ 对，都非常有名，皇后镇会更加有名一点。 哦， 周边的两个，一个是 Coronet Peak，还有一个是The Remarkables。这两个呢，就是更加适合于一些大众的旅游的 玩的朋友 玩的。因为皇后镇的配套也特别好。 是啊， 对， 风方面 面极限运动的天堂。 对， 你吃的、住的、消费的都会比较丰富。而且这个皇后镇本身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天堂，你刚说了。 对， 所以各国来自各个地方国家的 人 特别多，所以你不用担心买不到你自己适合的回忆。像我们亚洲人，我要吃一些饭啊， 对，就美食 面啊 都有。 对，都有 黄馄饨冻面。 哦，就是它也都有那种华人超市之类的，是吗？ 有有有， 哇， 方方面面的哈， 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 对，刚才说冬天啊，冬天滑雪是一个非常应景的网红运动哈。 对， 那比如说刚刚道士说极限运动， 嗯，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蹦极真的还可以蹦吗？问一下， 可以啊， 哦、可以、 啊。可以啊，我就去年去蹦过、哦、 真的， 是从那个大桥往下蹦， 真的是啊， 多少米来着他那个 60， 我蹦那个是没有，黄龙周边有好几个 哦有好几 种，有不同的落差、 哦、 我跟那个是180几米，那个算很大了， 180几米、哦、我的天，十米跳台我站上过去过、啊、就很恐怖了， 180几米，我都不敢想，那是 我觉得蹦极是一个非常非常刺激又让人害怕的运动， 当然、 啊、 当然， 然后我也体验了跳伞， 哦， 跳伞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刺激但不害怕的运 动，哦、啊、这个总结， 哎，这个我喜欢，其实我一直喜欢跳伞和滑翔伞这种， 是的， 蹦极我是不敢尝试， 我是此生估计都不敢尝试、哦、因为太害怕了， 我相当于从30几楼往下跳，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一旦那个绳子嘣， 就是 安全不用担心，只不过那一步迈下去之后， 对， 您当时主动还是被人推下去的？ 我是主动的， 厉害！ 我的天哪，还是从30几楼主动往下跳。 对，可以想象那个空间哈。说到滑雪，新西兰当地的朋友热爱滑雪这个项目吗？您感觉？ 对，热爱， 热爱的。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 哦， 是必须是一个主要的运动，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小。 哦，小。 有很多极限运动，其实你比如说像潜水啊， 嗯、 就其实不太适合在他们那个寒冷的 对 季节， 太冷了。 嗯， 所以 冰潜 对滑雪必然是一个，而且关键是他们那边的，地理条件 对。 特别好 哦、嗯， 就是即使在冬天， 嗯哼， 它也没有那么冷。 哎， 哦对，大概体感温度是多少？新西兰冬天 永远是0度左右。 哦，那不叫冬天。 而且它在那个镇上，比如说皇后镇上， 嗯， 你会看到有穿羽绒服的， 短穿衣， 也 有 穿短袖短裤的。 中午的时候哈、 啊，一天过四季。 对， 但是山上可能就0度， 哦、 最冷也就0下5-6度，算很冷很冷了。 可以的，没问题。 而且它没有太多的风。 那就很舒适的感觉， 这个跟我们国内有很大区别， 对，有很多区别， 国内动辄零下20-30度那， 对呀、啊、 但是它夏天会很热吗？ 也不热， 也不热，好地方就对了。 哎，我觉得皇后镇真是个好地方、啊、神奇的地方， 冬不冷夏不热， 对,、啊、 对吧， 对、啊、 刚刚说到两个滑雪场，是前两个是名字是英文的名字哈、 嗯、 就是适合玩家朋友、 其实我们有皇冠峰， 哦，皇冠峰， 卓越山、 啊、 对，看到了皇冠峰和卓越山，其实还有卡德罗纳和三锥山，四个哈，今天主说两个， 那两个是在瓦纳卡附近的。 好的、哦、先说一个，比如说皇冠峰呗、 嗯、 皇冠峰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住在皇后镇周边，去到皇冠峰是不是比较方便呢？ 有两种， 两种， 一种是自驾， 自驾， 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 自驾 车，自驾， 哦、 嗯， 这个就是非常方便。 嗯， 他们也有巴士， 哦，还有巴士， 也有巴士，但是那个巴士的话，它得在皇后镇的镇中心， 嗯，等 坐、 哦， 就会比较累， 比较累哈。 对、 嗯，还是自驾为主。 你滑一天了，你还要带着装备呢。 对 对 对，哎，说到装备，可以现场去租。对不对？ 可以可以 可以的哈。 那个皇后镇上的雪具店也可以租，然后雪场也可以租。 哦，一下就搞定了哈。 对。 想问一下他们的设备啊，因为我也去过北京的某些滑雪场， 嗯、 像什么哪沙哪、嗯、比沙比迪啊。 这个啊。 我就说那个滑雪的设备，比如说鞋子、衣服，一般都是租鞋子和那个什么那个滑雪的那个帐，对不对、 嗯？ 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是可以自由组合？ 不可能是完全新的， 对对， 因为它那个东西永远是在循环利用的。 是的， 只能说就成色比较新， 好一点哈， 比较好。但是他们往往是分档次的， 有不同的价格。 对，不同价格、 哦。 你想租普通的，那就普通的价格。 哦， 你想租好一点的，有好一点价格。 是的， 但是还是建议 自己来啊、哦。 我觉得这种贴身的东西还是自备。 这看就是你跑过去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是旅游顺带着滑雪。 哦、对呀、啊，对、啊， 那就不用那什么。 对，那就租你滑起来，一共就2-3天，你没必要自己带一套装备那么重。 嗯。 但是有些人是滑雪顺带着旅游。 对了， 就像我这种。 是是是，像、 那我肯定得自己带。 对， 是的， 是的，是的。刚说那个皇冠峰、嗯，因为我们了解到很系统的、很完善的这样滑雪场的，不单单是滑雪、休闲、喝咖啡、温泉，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雪场本身它的周围景色好像 是 不一样， 皇冠峰 特别美， 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皇冠峰 就是一个到了它的那个所谓的基地嘛， 嗯嗯嗯、 一个 lobby 一个大厅，然后就是外面就是有人有乐队表演啊， 还有乐队表演，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喝着啤酒啊，穿着。就是背心都有的，短裤背心都有的， 开心的开心， 然后就滑累了休息一会儿， 山脚下， 山脚下 是一个室内的还是一个露天的？ 露天的，露天也有，室内也有。 哦，啊、我的天 哪！几乎每个雪场都是标配，就是一个大厅， 一个 室外的，然后会不定期的搞一些活动。 对、 嗯，比如说雪板的试滑、嗯，然后乐队的表演，嗯、然后。 系统啊， 接下去有缆车往山上走，在山上也有一些那种类似的酒吧， 对， 露天吧， 就休息累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聊聊天什么的哈。嗯、 对、 嗯。那我在想，这个两个或者说四个不同的雪场，因为雪场的设置大同小异，嗯，但是它周围的这个就是自然景观，那我们除了这个雪场，还能看到它周围，比如说群山连绵啊，层峦叠嶂啊， 有没有那种感觉？ 这样的吗？ 必须有啊， 必须有， 这是风景很美的一个标配啊， 有没有湖？ 有没有湖？ 有没有lake？ 有湖， 就是但凡、啊、我其实不只是在新西兰，我走过很多地方。 哦，厉害！ 但凡一个滑雪比较有名的地方， 都有湖， 那必然会有非常非常好的风景，往往是山、啊、水必然是在一起， 湖光山色就对了。 然后而且是雪山， 还是雪山、啊？对对对。 然后是蓝天白云。 嗯。忽然暴风雨了。 三二一， 大江起来了，是吧？ 对， 其实我们这滑雪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哈、嗯。作为就是我们去新西兰玩的，其实我们的小飞说的一个非常好的理念，你是去专门旅游的顺带滑雪，还是专门去滑雪顺带旅行？ 对对对对， 这个方面大家去搞清楚哈。我们说有些朋友去新西兰呢，其实大部分人我的感觉还是以旅行为主，滑雪为辅，对吧？那比如说这档子的朋友去到那边，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安排，几天搁这能感受感受，四个都去还是一个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去两 个， 比如说我在皇后镇、嗯、那我皇后镇周边的两个去一下。 哦， 因为从皇后镇到瓦纳卡怎么样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哦、嗯， 如果你仅仅是体验式的滑雪、嗯、就体验一下就够了， 嗯， 没必要再到瓦纳，而且瓦纳卡那两个雪场相对来说会难度大一些， 专业一点。 哦，那更专业。 是不是有 U 型池了 啊？有啊， 有， 就是卡吉罗纳那个雪场就是有、哦、有 卡德罗纳， 卡德罗纳是一个非常非常 嗯， 公园比较专业的一个雪场， 公园， 他会就是玩公园的，嗯、就是你能看到的玩自由式的，天上飞的、嗯，然后玩一些道具的那些， 哇 啊，他每年都会在他们那个季节承办一些世界杯的比赛， 哦，那 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像 party 一样的雪场， 对， 新西兰有个很大特点、哦、就是在他们的冬天。也就是我们的夏天， 是， 你会看到全世界最顶级的人 在 那边训练也好，在那边比赛也好，因为大家都没地方去，大家都往那个地方去。 哦， 是跟滑雪相关的这些就是运动员， 就是滑雪的运动员。 哦，滑雪运动 有高山的，有自由式的。 哇， 哇，厉害的，厉害的。 像刚说那卡多罗纳就是自由式的一个天堂了。 天堂了。 瞬、哦、间想到就是像那个什么奥运会啊，就是雪场滑板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哇，好帅、啊， 单板那种的哈、嗯， 单板双板都有。 是。嗯，哎呀，说到滑雪，其实很多的游戏， 嗯， 很多的PS4 的游戏、嗯，很多的一些手游都跟滑雪有， 经常飞出去， 对，经常飞出去，飞到湖里。然后问一下小飞，你的水平，就是我们老说，就是身边的，比如说健身教练也好，滑雪教练也好，就是体能教练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外表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硬朗健硕。你是以什么擅长的滑雪？先了解一下，双板、单板还是？ 我是高山滑雪里面的大众滑雪部分。 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 就是那种非常长的那种感觉。 高山滑雪就是到山顶， 到山顶、哦、 滑下来。 哇！ 就是你在奥运会里面，你看到像 对高山滑雪、 高山速降啊， 对对对， 回转过奇门啊， 厉害。 但是我是里面 以什么擅长的滑雪？先了解一下，双板、单板还是？ 我是高山滑雪里面的大众滑雪部分。 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 就是那种非常长的那种感觉。 高山滑雪 零零七系列的， 到山顶， 到山顶。哦， 滑下来。 哇， 就是你在奥运会里面你看到像 对高山滑雪、 高山速降啊， 对对对， 回转过奇门啊， 厉害。 但是我是里面比较偏大众、偏技巧的、哦、不是偏速度的， 技巧的。 其实滑雪还是有很多很多分类的。 嗯， 对， 那个新西兰的滑雪跟我们国内滑雪一定不一样，因为国家不一样啊，资源不一样，对不对？ 自然风景什么的都不同。 是的，你建议我们，比如说道道和准子，我们到了新西兰了，来到皇后镇，住到您那边了啊，开车到这俩地方，大概一天的这样一个能强度或者怎么样一个分散，我们主要是以旅行为主，滑雪为辅的话啊。 其实你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 太好了，两点啊，两点起来、 嗯。咱们这个队伍不对，你和准子是基本是八点，你是两点，我早上五点我就醒了 啊。那你跟准子一波，他先去啊。 我跟我们的小编 就是每天你滑个两三个小时，真正在雪上滑两三个小时就够了，因为你到那边你要换鞋换装备， 对对对， 然后热身，然后滑两趟，然后差不多就吃中饭了。 我有一个问题，你看他开玩笑，两点太晚了，对吧？是吧？雪场三点关门，然后基本几点去几点滑是一个比较黄金的时间，舒服啊。 就是从十点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两点钟， 你看看， 然后还真 是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段，十点到两点钟。OK， 因为它有一个日照的问题，有些雪场如果过了两点，可能它又阴掉了。就阴天了，有些地方晒不到太阳了， 那就有点冷了。 那就啊，对，有一些冷，而且视线不好， 嗯， 也会更容易产生危险。 是 哦，是这样。 一个好的滑雪场，除了有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湖光山色之外，还有好的专业的教练以及保护系统、保护设备。 我在想一个问题， 问 我们能不能直接住在滑雪场？ 对， 这样我就 不去滑雪 的更晚一些。 三点， 这个是新西兰雪场跟别的地方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很多别的国家一些雪场都是 有 可以住在雪场里面， 对对。 但唯独他这个确实好像没有办法住在雪场。 他为什么这么考虑？ 啊，因为他的雪场都是在半山腰开始，他的基地都是建在半山腰，下面是光秃秃的， 哦， 上面有雪，他的雪线一般都是1000多米开始。 哦，有海拔的，有海拔的。 所以，而且这个镇上比较方便， 嗯。 他没有，我没有看到哪个雪场是有专门在山上开了酒店可以让客人住的。 这四个都是这样的哈， 都是这样的。 哦，那就是只能住在皇后镇周边去到 了。因为离镇子确实不远，开车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我们国人嘛，很多人喜欢就是滑进滑出， 就进去， 就住在缆车门口。 对对对对 对。 但是新西兰不具备这个地理条件。 哦，了解了解。那大家不要想住在里头了哈。 好的，那如果要是说大家去了，因为旅游加上滑雪嘛，那我可能我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滑雪上。那滑完雪之后我回来，那在皇后镇这个镇子有什么可玩的吗？ 多了去了是吗？ 对啊，就是你可以到处溜达呀。有些人喜欢逛逛街、买买东西的，然后有些人喜欢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的。 是。 然后皇后镇不是还之前有什么魔戒啊？ 对， 拍摄地嘛，当然不是在镇上。 哦，也是要开车去的， 有个几十公里。然后去周边辐射一下，啊，像那个萤火虫洞啊， 对，也可以去哈， 魔戒的拍摄地啊，然后还有稍微远一点的，像有牧羊人教堂啊， 小教堂， 牧羊人 教 堂离它 是不是挺有名的？ 是很有名， 拍的好看，是不是进去一看也觉得挺小的， 就那么一个 对 房子， 但是就周围正在矿， 风响， 周围什么都没有。 那个小飞、金子、道道，我是个人研究过这个教堂的啊， 你研究过？ 虽然忘记他的名字，然后。他是这样，很多的摄影师起早贪黑，撅着腚趴着，然后各种造型，把这个教堂拍的真的很好看。 对对对。 但是当你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觉得就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你知道牧羊人， 而且还限时限区域，不让很靠近它。 我个人认为，牧羊人教堂之所以火，是因为被这些照片炒出来的。 对呀、啊，对，拍的好。 然后呢，它是作为一个道具和唯一的参照物。 对， 因为周围没有。 小飞去看过这个牧羊人吗？ 去过。 对不？什么感觉？你说么实话。 就是它是一个拍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是的。 但是其实新西兰的风景是在路上，就是你可能从皇后镇我往那边开 的时候， 这一路上你就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只不过那个教堂比较有名了已经。 你看看， 哦，你看看， 就像很多现在那个镜头当中出现的很多那些人，他们只是被捧红的， 也有很多人去那边拍， 默默的有很多很。 你看，也发现一个牧羊犬教堂，那不也是很好的吗？ 哎，刚刚我们小飞说路上的风景真的是1:1的好看，很漂亮哈。其实下面在我们说自驾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风景，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滑雪教练，来一趟不容易。 对， 提醒提醒我们， 肯定还得就提醒提醒啊，说一说滑雪方面。而且我很好奇，小飞在那儿待了4年，每次都待1到2个月，他都怎么待的？每天都干些什么？ 我下面再说说呗，啊， 就 怎么 就是 打发这个时光嘛， 上山嘛，滑雪嘛，因为滑雪 山 里 洞人， 山里洞人。 其实我还算是滑雪教练里面比较喜欢多样性一些， 那不 就我不是那种死滑雪的人， 嗯， 有很多人真的就跟技术死磕，你知道吗？就每天上山 嘛，技术狂， 每天就是练，对，就是练和学，练和学。但我不是，我喜欢滑好雪，还有周围走一下，看看当地的， 结合一下 哈， 就肯定要这样啊，还得玩一玩，来都来了， 是 对，比如说开越野车呀、跳伞啊， 我都做过。 啊，好吧， 太好了，快说一下。 兴趣盎然的滑雪， 当地那个船啊， 对 对都会去尝试。因为我前面两年，其实我说了，前面两年是自己玩的比较多。 对对对，哎，前两年是哈， 对，没有课业的烦躁。 是的，是的。 对，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小飞哈，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滑雪教练哈，而且他每年的大概有四个应该是一个季度的时间哈，两个月的时间到那边去玩耍，除了滑雪，还有体验当地真的是 local 的生活。 对， 不能让他白来一趟哈。下面呢，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新兰和滑雪的注意事项以及当地的好玩之处哈。 没错， 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下面呢，马上滑来。 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

听 说，道听途说， 而且就是我们了解的都是，比如说十天或者说二十天， 对那种 这样的一个行程，甚至有的是二十天穿越南北岛，所以它很多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的细致，好多就省略了。那作为小飞，你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你有没有一些细节的 总结一下吗？ 对，或者说你走过哎，比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啊， 扔几个攻略给我们听听看， 比较有印象的人呐、都可以扔几个给我们， 就喝醉一些地方都回一回。 对，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去那边可能住的是酒店， 对酒店， 行程早就定制好， 对。 但我可能原来不是这样走的，我可能住的是民宿， 有民宿。 那这样的话， 说走就走， 我会跟当地的那些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真的 啊， 哇，好， 是因为省钱嘛， 省钱便宜， 他们就可以推荐你很多地方。 对，然后一般的当地人都非常的好客， 对， 比如说我跟他说今天我要去哪个地方滑雪，他会跟我说可能那个山上不是太好，因为今天有天气，天气 非常好的一个交通， 可能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会给我推荐当地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得练自己的英语口语， 对对对， 所以需要去找一些这样的环境， 对， 可以有机会去练。 这个很快的提升， 对，有经常经常说就会提高很快。 嗯， 然后像皇后镇瓦纳卡这个地方，就是之前就很有名了。 对， 我去的时候第一年去，也就是2015年， 2015年的时候， 那真的很有名了， 很有名， 不算太早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会比别人可能稍微深入一点。 嗯哼， 这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哼， 另外一个我会在滑雪这件事情上会比个人更加深入一点。 嗯，怎么深？ 因为我就是。我不仅说像普通人一样，我到了这个地方，我拍两张照，我稍微滑两趟就好了。但是我会，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说皇后镇附近那个Coconut Peak 这个雪场，那我是到那个地方之后，我会把这个整个一个雪山所有的雪道都滑到，然后把它所有的道外的区域也会都会滑到。 哇！ 因为当时 没有遗憾了。 对，就是这个票价值了嘛。 对对对，一定要把它我都。 然后我会把它，就是我从镇上怎么去，我都会感受过。比如说坐巴士我也坐过， 自驾也好， 然后包括怎么在当地租车， 都了解。 同样的租车价格可能差很多，不同的公司， 我哪个公司最便宜最方便？你有 我是一，这算打广告吗？ 当然不算。 我是一直在那个 APEX 这个公司，就是比较 local 的一个公司。我不会去选择那种比较国际化的公司，往往价格差很多。 Okay, 差很多是吗？ 然后也会吃到当地的罚单。 对呀、啊。 是的。 是因为什么吃罚单？就因为什么超速啊？ 比如说我停车。 我停车怎么了？ 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在皇后镇上停车，我不知道，我看到地下画了框，我就停了。 哦， 但是后来人家说这个是一个 私人车位， 到底是什么租车的一个停车位， 出租车， 我不知道， 也怪他们没写清楚吧，对不对？ 不知道，其实人家是一个惯例，比如说他黄色的框，有些是卸货区域，有些是出租车区域， 有标识是吗？ 它其实是有标识， 哦， 比如说它停车位上面会写的一个 P， 然后下面写的一个60、30这样子， 什么意思？ 规定你在这里停多长时间？ 是分钟吗？ 是，多少分钟？ 哇！ 然后有些区域你停在那里，我一直好奇，它比如说它写了30，没有人检查。那这个靠什么？我停了35分钟怎么办呢？ 就是啊， 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有摄像头 抽查的，他没有摄像头，没有摄像头， 没有摄像头是啊， 对他正好你碰巧被他看到了，看你的车一直停着， 你是有多不走， 他就给你开罚单了， 对， 是这样的。然后新西兰对开车打电话。 也很 处罚特别严， 就开着车打电话，蓝牙可以的，但是不能拿在手里，是不是？哦， 我就曾经吃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个电话，然后200块， 澳币， 纽币， 就是 纽币 新西兰元， 那也很贵啊， 很贵啊，快1000块了， 很贵 啊， 一天车两天车都够，一天车差不多够了吧？对啊， 接到了一个，结果还是推销的电话，你说。气死了！ 你这有来电阻断功能， 但是他们那个处罚系统特别好，非常方便，罚款特别方便，打开一个网站，直接信用卡输进去就可以付钱了。 哦，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来， 气， 一键付款。 对 对， 说到罚单啊，你刚才说是，比如说开车打电话你会不会罚？ 对， 停车也会罚得很厉害吗？比如说我没有严格按照规定， 哇，那是。 多少？ 80吧， 80纽币， 挺贵的， 那也挺。现在5:1，差不多 1:5 吧。 皇后镇的消费可真不低， 是不是？ 什么消费都不低。 哎呦，去超市买东西也很贵。 我相信很多人去那边很关心的，可能消费 物价嘛，物价， 对， 物价。他那物价就是你到那边你不用去算这个汇率， 不 全部按照国内的来，我觉得还好。比如说吃碗馄饨20块， 乘以5，100。 对，你如果仅仅是二十块钱，国内也差不多。 哦、 但是你要是去乘以五， 可贵了。 那你可贵了，可真的就是一碗馄饨， 馄饨100块。 对， 在国内20块。 然后两个人，打个比方，两个人吃一顿饭，简单的两菜一汤。 我跟道道去了吃顿饭，两菜一汤， 100多。200多， 差不多就80-90块或者100块钱， 两菜一汤， 牛逼啊！ 哦，对，这个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数字放在咱们国内，其实也挺便宜的。 对啊，就是很正常 嘛。两菜一汤， 但是你要再乘以五。 对，但你要乘以五。 没办法，因为 那只是一顿饭。 你到这个地方嘛，就是那个是吧？ 对，所以我们去，我经常会租一个很大的房子， 自己做饭， 然后就是把朋友聚在一起。 嗯。 然后就自己去超市买， 挺好的， 自己做， 嗯，那个会便宜很多，是吧？ 他们那边民宿很发达，就所有的民宿，有些好一点的 民宿厨房 都有非常非常齐全的厨房 哦， 所以就肯定是自己做会做会便宜一些。 是的，是的哈、嗯。其实我觉得皇后镇啊，像新兰是特别可以玩的很爽的地方， 对， 白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去玩。 嗯、 问一下，因为镇啊，老说皇后镇。白天挺热闹的，各种喜欢运动的朋友、 嗯、 五颜六色，穿着里出外进的。 嗯， 到了晚上，皇后镇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晚上就是该热闹的地方热闹，不该热闹的地方非常安静。 不该热闹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的商店，6-7点钟就关门了。 关门了。 哦、 超市也是这样吗？超市也是这样吗？ 也是的。 啊， 那他们关门之后都去哪儿了呢？ 他们就是玩去了。 酒吧、 哦， 就是该热闹的地方。然后酒吧他是要你看护照的，像我这种脸跑过去他们就不看了、 哦、 一看就是18岁成年了 哦。 他们 不会啊，他们对亚洲人 像比如说像这个主持人， 嗯， 他们就肯定得让你拿护照。 情商怎么样？ 嗯， 超了吧？ 是 真的是这样， 真的会是这样的。 我是真的， 因为他们，而且他们的酒吧跟我们不一样。 嗯、 我们酒吧可以很嗨啊，蹦啊，弄啊。 那里面呢？ 他们很安静，不知道在干嘛，就拿一杯两个人拿一杯酒在那里喝，在那里聊天。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 好好行、哦，咱们去。对对对啊， 对，就特别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挺无聊的。 对， 全是静吧， 全是静吧， 也有稍微嗨一点的， 哦、 也有稍微嗨一点的。 哦，那其实入乡随俗， 因为我去的不多啊，我去的不多。 对，因为运动员，我觉得应该是特别保持好的， 他对酒精还是有 合理安排的睡眠，这很重要， 对 吧？嗯嗯，反正是白天、中午、晚上都可以在皇后镇享受非常棒的这个娱乐活动，对不对？ 哇，皇后镇就是包括皇后镇周边，我觉得都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曾经有咱们记得有一家一对夫妇，就坐那辆车在皇后镇自驾了一圈，南北啊各种转，特别好。就刚说自驾途中漂亮嘛， 对， 你自驾的时候呢，途中有没有一些 自驾都去过哪儿？ 集中的地段， 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微单吧， 嗯， 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路上， 嗯，不堵车， 很难找到人，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条大马路。 一直走， 你就站在马路中间，看到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取很好的景就拍吧、 嗯。 过半天才来一辆车， 我的天， 就是这样走，一直走， 就是 这样拍，一直拍。 那会不会觉得很孤独呢？你两个月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在那儿 孤独不孤独的 啊、哦？ 你毕竟不是自己一个人去， 哦、 在大城市读惯了， 啊、 嗯，可算没有人了，对吧？ 嗯， 对对对， 很多那些公路照片， 嗯， 都适合在这儿拍。啊，自己一个人的那种的， 对对对， 那么一场笔直的马路，没有拐弯那种的，到不到头那种的， 特别能想象到，就是一个人一辆车，人就站在那个车的旁边， 对， 停在路边， 随便拍， 整个一条马路， 对， 周围全是那种山啊，对呀、啊，湖啊、 嗯， 草地啊，沙漠啊， 是的， 什么都行， 还有牛和羊， 对 对 对，都是这种风景。自驾的时候 都是 开心极了。 新西兰绝对是大山大景， 是的， 对， 嗯，比如说在这种路上开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没控制住，咔开超了，速度有没有限速或者罚你？ 他们是有限速， 是吧？有吧？ 一般都是 一百码 到110， 但关键是他们没有人啊，那他们也有监控， 会有监控。 那所以还是查不着， 没有监控，以安全为主嘛。 但是会有警察，有的时候会有警察蹲在路边，就是开辆车在路边停着， 窜出来。 有，因为我们有朋友在从皇后镇到马卡开路上、 啊， 他也是这样的山路， 啊、 就有被警察抓到过超速的。 哦，他这个限速是按公里还是英里？ 公里 哦，那还好， 多少公里每小时？ 就我觉得还是大家为了安全起见，要小心哈，到时候别因为这个超速的问题给罚了，特别不好。 没错， 是吧？ 对，刚才这个小飞说了啊，说这个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那除了皇后镇，你们就是或者说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因为新西兰很大嘛，南岛、北岛， 嗯， 有没有自己去穿越一些地方？ 我也。自驾过，我第一次就是飞到基督城， 然后基督城， 然后就租了个车， 嗯， 然后就它有一个环线的一个路，从基督城 自驾 到了皇后镇， 嗯， 瓦纳卡，然后再回到基督城。 哎， 这是一个不错。 对，一条路是比较沿海的，一条路比较靠内陆的。 哦，沿海的。 你会发现，时间久了，其实你也就会麻木了。 怎么了呢？ 一开始看到这个，哇，这个风景，空气那么好， 是的， 那么蓝， 那当然了。 然后那么空旷， 有海边，有海边， 有海边，有海边。但是看久了嘛， 没有人。 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这样 的。就是你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你拿随便拿个手机这样拍一下， 都是一样的， 你就不用修图，就是很漂亮。但看久了你也就那样了。 对对对，都是 Windows 桌面。你说 小飞开车的时候，什么时候有个工厂风啊？ 这 有什么工厂风的一个感觉来呀、啊？其实有个感觉是到了一个地方要入乡随俗哈、啊 嗯，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那天在那个什么，比如说像抖音呐、啊 嗯， 就快手上有很多那种配着图，然后配着文字那种哒哒哒打出来的东西啊。 是吗？ 说旅行就是去一个什么别人待腻的地方，你从一个你待腻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无限的循环，是个死循环， 哦、 对不 对, 对？ 你在这个地方待腻了，你换一个， 对， 哎，就是好的。 对对是的、 嗯， 那作为健身教练，我们不作为滑雪教练，我们回到滑雪的路上哈。嗯、其实我呢只滑过一次，如果你是真的第一次到雪场的话，一定要按部就班，慢慢来。我也是有教练教我们的，就是那有一个教练教我们怎么蹲呐、啊，怎么去受力，怎么侧翻，怎么摔倒什么的。 但他只是简单的， 简简单单的。然后我从中级到往下滑，南山滑雪场中级到往下滑的时候，那个坡度我滑去觉得我很英雄，我很觉得很帅，有三十度嘛那个坡，大概三十度啊下去我都没有倒，全程下去我就特别开心。当朋友一怂恿。就是坐缆车要到高级道的时候，我们就上去了，就发生那个不好的事情。作为教练来说的话，你是不是会跟他们好好的交代这些事情？哦，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了， 是啊、 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学友、 哦， 我也经历过那种把朋友怂恿到那个比较难的地方。 真的是，我就那个朋友再也没有联系。真的是， 因为一旦受伤，可能不仅是你不能滑雪了，你可能生活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但真的、 啊、 耽误半年。 所以当我现在作为教练之后，我会发现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学员做自己适合的东西， 没错、 嗯、 啊， 这是非常负责任的教练。 任何的进步都是一步一步过去， 没错。 你不能跳， 嗯， 一跳就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对对、 嗯， 而且现在国内反正这样的事故会很多，有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他正常的在滑， 嗯，别人撞到 被后面的人撞到， 对，这很、 哦、对对对， 很 那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多。 哦、 我们的雪资源比较少，但是人很多。 新西兰没有这种情况吗？ 新西兰有的时候也有， 哦，也会有， 因为它也是南半球， 哦、 全世界人都去 那个季节的时候， 对， 嗯嗯， 就是。但是因为老外可能他们滑雪的年头更长， 经验多一点， 稍微专比我 稍微比我们好一些，但是也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相撞的， 当然， 哦、 无法避免啊、 这个 哦。 这个挺也 我们国内现在比较好，我们国内所有的雪场基本上是必须要你佩戴头盔的， 对， 嗯， 他们那边还没有这个规定。 天哪， 就是说你真的会看到有些人就摔了，然后就躺着不动了， 这太危险了。 但是他们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头盔。 嗯 防雪镜，这手套都得戴的。 我觉得头盔真的非常 是非常重要。 对，那后面万一说有人真的撞到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你还是自己保护好自己。 问一下，就在新南那块儿，就是比如黄龙镇周边这几个雪场，它的保护措施做的怎么样？比如说，嘣就下去了，还是有的围挡什么的？ 三锥山这个雪场就是那个 三锥山 啊，这个雪场、 哦， 它是比较原始的。 哎呦， 也 滑野， 所以它特别适合高水平的人去 高手 挑战用， 坡也陡，而且它的围就是保护措施没有那么好。 你看，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 不建议初学者去三锥山。 但是像皇后镇两个雪场，包括瓦纳卡那个卡德罗纳、 嗯、 这几个雪场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哦、 因为它的商业化运营比较 对 成熟。 是的，是的，那里肯定有很多的项目和包。 对，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现在尤其是那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越来越多 哦，亚洲人， 他们甚至都很多学生都配有中文的教练， 哎呀，太好了，当地的朋友讲中文， 对、 嗯嗯， 所以他们的配套当然包括很多啊， 嗯， 比方说那个保护也是一种， 对， 会更好，比如说有该放围栏地方，他绝对有围栏，有护网，这在前几年都是没有的 啊。 现在越来越完善了， 确实是因为去的人多了之后，人真的多了之后就容易发一些事故， 而且 必须得有， 不能保证去的这些人的水平都是那么高的， 对 对， 大多数人是不怎么会滑， 对呀、 啊，对呀、啊， 体验式的， 是的， 对呀、啊， 高的都去三锥山了， 哎，也是哈、 啊，对吧？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 嗯、 确实就是。体验的人越来越多。 嗯，作为滑雪的这个初级爱好者啊，除了这个选对雪场、 嗯、 选对级别的道路之外， 您说十点到两点滑雪比较合适哈，比如说两点滑完了之后，我们真的是 就直接下山了， 就直接下去，还是在可能咱能在这里头待一待呀，什么喝咖啡。 雪场一般是四点钟， 哦， 观览车， 哦，观览车， 然后有些雪场它是有夜场的， 还有夜场 啊， 开着灯滑， 夜滑那个， 对对，开着灯， 那是不是更危险一点？ 但是那种的话，其实不太推荐。当然，本身也就是发烧友才会那样做， 发烧的。 就 普通 的 人的话不太推荐，因为夜场首先雪会温度低了嘛，雪会比较硬，然后说是说有灯，但是他的视线肯定没有白天好， 就是跟开车一样，你跟高速公路上白天和晚上开肯定不一样， 对 吧？ 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夜场，最多去体验一次，但是没必要经常去。 好嘞， 无论是从地形雪况还是说危险性， 是盲区的， 都不是太适合。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如果要是说夜场还是高级道的话，我想想我都觉得很可怕， 夜场而且它开的区域也不是全山，就是开某几条道， 我们举个幽默的例子哈， 我在这儿呢， 咦，理你 没了， 是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你前面就跟潜水一样，前面好多珊瑚一呼， 对啊， 一下万丈深，十米， 对，你像夜滑呀，什么夜潜啊，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说呢， 危险性的 险性、 对，滑雪是一个特别刺激的项目，因为很多人亲水，很多人亲雪亲冰哈，到了一个地方呢，人生地不熟，一定要循序渐进，可不要一时兴头，就是到咱们上高级上，我一看女生上我也上，那千万不要， 对对， 不要跟生命开玩笑， 是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女生呢，可能就是现在 小心点吧， 比基尼滑雪呀， 有 装备方面 有吗？那个在新西兰那块，全世界嘛， 这个无所谓，就是你愿意，你就可以现场脱、 摔倒疼死了、是 的。他们不限制说，哎，你一定要穿专业的服饰，然后怎么怎么 样，没有人限制你的。 哇，那很帅耶！ 擦了，你这样，你一下摔倒，真、就是你。 我这次在刚刚过去，我刚回来嘛，就看到有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哦、 他们就直接上缆车到顶之后就开始脱衣服了。 我的天！ 然后就脱的，女的剩 比基尼 三点， 哦， 男的就穿个内裤， 上身裸露， 全裸露。 我的天！ 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嗨嘛， 哦， 然后互相拿个 啊，确实有这样的 摄像机在拍视频， 厉害。 然后边上很多人在看， 哇，我只在动画片里看 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在国外也不多， 是吧？ 他们这样做会比较好玩。 嗯， 尤其是 gap year。 啊，也 许 也许。 然后其实他们每年也会像国内一样，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国内到三四月份比较热的时候，会有一些光柱节，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 就到那个一天那个点，大家都光柱，来滑， 没错， 比较有意思。 对，也是一个 party 的感觉哈。 对对对，也是狂欢嘛，是不是？ 我们只有短短四十分钟时间跟小飞一起聊天，小飞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教练， 对， 而且谈吐极其的到位，你没发现没有哈？ 谢谢。 对，那个，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高学历的教练，我能感觉到，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小飞的教练事业越来越顺利，身体要健康，而且再去新西兰的时候呢，多拍些照片啊，因为我明年节目会有视频和照片的分享， 是的，是的， 有机会来我们节目把这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更直观一点， 好， 对吧？ 谢谢。 这个其实刚过教师节哈，9月10号刚过去啊。 刚过去也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 还是补一个， 补一个啊， 教师节开始， 对，因为这很重要，对 对 对，它不单单是一个传教授业，还有一个保护安全的问题，滑雪还牵着这一块的， 对 吧？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别去了一趟呢浑身伤痕，对吧？ 大面擦伤就算了， 比基尼啥还是算了哈。 对， 做什么事情按部就班最重要了哈。我们要谢谢小飞的分享， 谢谢， 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共聚新南，感受冬天的美好哈。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 Bye. All of the things you've done, I wouldn't criticize. I guess you had to wait, yeah. You see, I've got to make you wrong.